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 第三節先捉手嘅，我 係捉第三節捉手。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保住嘅。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egac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而家就係3月11号嘅黄昏6点半钟。 嗯。 OK。咁啊，今日其实个市就冇咩好讲。闷到呕嘅。咁我讲下先，今日有阿迪啦，有 Kelvin 啦，有我哋阿 J 喺度嘅。 嗯。 因为真係。 有现场观众。 有好多现场观众喺度嘅。哎，不过唔使理佢哋。今日就非常之闷嘅一日。Kelvin。 係。可以節目可以結束啦， 係啦，真係好悶。 多謝收聽。 我同阿 Kelvin 嗰日都係咁搞，揾啲嘢出嚟搞下。 係，都揾到啲嘢我問。 都揾到啲，其實今個禮拜 OK 喎。 係咩？ 嗱，首先禮拜一就嚼咗隻順達啦， 嗯， 鬧到個底啦，就摸到個高嚟估，好彩喎，真係。 嗰分鐘嘅底同埋估， 跟住琴日咪又嚼一隻嘅係嘛？ 係。 順達跟住又嚼一隻嘅，我唔記得咗。 順達鳳凰。 係鳳凰醫療啦。 嗯。 是啊是啊，凤凰医疗1515啦。 是。 啊，咁有少少肉食咁样啦。即未沽嘅有少少肉食啦。沽唔晒嘛。 是。 啊，咁又想嚼隻信义玻璃啦。 嗯。 奶奶地喎信义玻璃。 嗯。 点解呢？因为今日即係两会就话发几个民营银行牌照。 嗯。 冇信义喎。 有边几间？ 有阿里巴巴，有腾讯，同埋有八个唔知咩名，唔知咩嘢嘅名啊！咁啊，首轮话申请嗰啲，譬如你话系苏宁电器啊，其他嗰啲都冇见到个名，唔知发生咩事，奇奇地怪吓。咁 anyway 点都好啦，咁啊搏下去反弹嘅啫。 哇！睇先啊，万向、百叶园、君瑶，咦，复星都叫听过下。 嗯。 华北、正泰、华丰同埋双汇。 系啦，咩嚟嘅？个八间都唔知咩嚟嘅，唉，真系都唔知点搞啊！咁啊，所以就两会就话要发个民营银行牌照。 嗯， 咁啊，嗱，下半节咧，我哋会讲下保利嘅，因为啱啱出咗只有只 IPO 就叫保利文化啦。咁啊，顺势咧就讲下保利集团嘅。 嗯， 咁讲保利集团咧就要非常之小心，因为呢间嘢嘅背景系极度犀利嘅。 系。 非常雄厚嘅， 但下半節先講嘛。 下半節先講， 上半節講下個市先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今個禮拜你都好驚啦，隻船仔就碌咗成毫子落嚟啦。 嗯， 嚇、啊，咁我都話啦，即係市不可太陽，一陽咧，即係好多人寫啊，對上個禮拜多人寫到不得了啊，唔知點解，好多好多人寫，我睇翻 Facebook 我都見到好多好多報紙人寫佢。啊，咁啊，揚咗一揚咧，咁啊，停一停咯。 但奇怪喎，上個禮拜應該係開始大家淨係狂炒嗰啲新能源啊、電動啊、零件嗰啲咧，哇，真係嘢都玩到好犀利。我仲以為低潮，即係以為船仔開始俾人啊，即係會低調翻啲。 冇喎、啊，一樣喎、啊，隻船仔。咁但係船仔最主要都係嗰、那個喺兩會講嗰個企業改革嗰樣嘢啦。咁企業改革冇講到嘅。咁啊上個禮拜講兩會啦。咁啊上個禮拜好興奮嘅講得，因為就好多好興奮嘅嘢出嚟。 哇！真係好興 奮。互聯網金融啦、新能源啦，就一開波第一日就已經講咗出嚟啦。咁啊上個禮拜做嗰日係第一日開幕啊嘛。 係。 咁啊黑強哥講嘢啊嘛，好激嘅講到嚇。咁啊跟住諗住成個禮拜應該有好好嘢、好多嘢玩啦，完全冇嘢喎。 冇。 完全正到。 大家個焦點都唔係個事度，大家個焦點係架機而家去。 唔係幾估唔到，你記得咧？阿耀轉當初上會開的時候咧，你話擔心個兩會焦點突然間去咗個恐襲嗰度嘛？但嗰時係因為昆明啊嘛。 係 啦，竟然而家有個女 就變咗架飛機。嗱，咁你又唔可以賴架飛機，因為即係禮拜三，即係有禮拜四、禮拜五飛機都係禮拜六啫。 係。 禮拜四、禮拜五啊，直頭好似個兩會突然之間冇開到咁樣嘅。 係咯， 就冇嘢講嘅。咁啊，跟住禮拜六就去咗架飛機嗰度。 但你解唔解釋到啊？禮拜一，哇！啲航空股跌到趴街。 个港股一定跌嘅， 星期一咧就 南韩、东韩 一定跌嘅，一定跌嘅， 系啦。嗱，嗰个咧就因为嗰个惊恐袭啦，但有单嘢叶文要转嘅，就因为有个好鬼鬼马嘅数字，就喺个 VN 个附近出咗嚟，就 是、 中国嗰个出口。 啊，嗰、那个出口真系， 真系。即係 我都話冇得玩嘅出口數字，真係航運股我諗冇得玩嘅啦。記記唔記得前幾個禮拜 18%啊，大佬 錢打到嚟，我咪上咗嚟嘅。 係啊係啊， 大師做嘅，你 cut 咗做 jingle 添啦。 係啊，你話諗住佢唔掂 啊？諗住佢唔掂啊，沽咗佢啦。點知佢掂喎？個數字掂喎。 係 咁咪諗住你應該唔掂嘅，你都掂嘅。咁二月個數字應該都唔會差啦。就真係好差， 真係好，其實好誇張。 喂，真係好差。 基本上係升18%，你都嫌佢唔夠嗰只嚟噶嘛？以往係。系咯，就跌18%。 点知跌18%？哇，就真系好差。咁啊，所以真系啲航运股啊，就全部死晒。咁啊，几样嘢咁啊，礼拜就系中国啲数字好差啦，就差到即系吓死人嘅。其实好多出口数字都，咁你有好多解释嘅。你话系 cut 咗啲水分又得，你话即系减咗另一啲水分，就多咗另一啲水分。 系 咁，嗰啲水分又唔够水分，你点噏都得。 唔系，但系二月份你要咁讲嘅，即系纯粹 fundamental 去讲。二月份你第一新年嘅效应啦，即系内地嘅新年效应啦。咁呢啲厂都停晒啦，因为好多人工厂基本上一月中已经停厂噶嘛。 系啊， 咁你去到 你继续噏啊，我驳你啊，你继续，你继续，你继续。二月咁点啊？工厂停工啦， 系啦， 停工啦， 所以冇出口咯。 停完又开工咯，之后 系啦， 未开得晒啊，去到 未开得。所以个出口好差啦， 系嘛？ 咁一月咧 咩啊？ 咁一月咧？ 一月最后买啊嘛。 咁一月佢几时停工？一月一早已经停工啦。 一月中嗱，我嗱以佢哋嗰讲啦，即系北上嚟讲，亚湾大约一月中到开始走。咁之前讲出货讲得好紧要嘅，一月即系头嗰两个礼拜，咁啊下边嗰两个礼拜就开始慢慢散啦啲人。 你点搏佢啊？要先？ 我都费事搏，即系我冇兴趣搏咯。即系讲真，一月嘅我估佢。估佢會差呢，就是、都估佢因為即係就嚟過年啦，咁、應該都冇乜嘢搞啦，點知係好㗎嘛。咁一月你都好嘅，大家個過年嗰個效應係橫跨咗一二月㗎嘛，咁你都諗住二月都會 OK 啦，咁點知二月又咁差喎、 啊？二月係死值啦。 咁、你點搞呢？ 嗱，有一個， 所以呢，你唔好再睇啲出口數字啦。 嗯， 出口數字真係代表唔到啲咩呢？嘢其實應該睇即係碼頭嗰啲吞吐量嘅。码头吞吐量嘅，因为码头吞吐量你冇水分，你唔可以特登为咗整啲水分整啲假货柜啊咁样，又上又落咁样噶，你冇又咁劳师动众噶。咁但系中国政府又唔会出码头啲吞吐量数字嘅，佢又唔会出嘅。咁但系吞吐量应该系睇得比较 clear 啲个 picture 嘅出口。咁但系出口数字冇得估噶啦， 算啦。 啊，咁啊数字有差啦。 个新增贷款都系咪差？ 差，新增贷款又差。 系啊。 吓，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嗰个两会啦。两会又冇乜即系啲可以 stimulate 到任何嘢嘅消息出嚟。 从你咪都冇理啦。 从你上个礼拜个拆局几咁精彩，就知道两会系几咁多嘢睇啦。 系啦，咁啊今日其实都两会都系另一个高潮嚟嘅，本来因为一行三局就出嚟嘅，央行同埋证监银监就出嚟讲嘢嘅。但系讲嘅咧就啱讲啦，就系民营银行牌会发啦。啊，咁但系其他嘢咧就真系冇乜意思喎。噏嚟噏去，即系都系周小川话，利率会自由化噶啦，一两年之内咁啊冇乜新嘢嘅，啊咁啊闷到抽筋嘅。咁啊第三样就系嗰个飞机嘣一声啦，嘣咗来啦。咁啊即系而家应该都我觉得都系一个意外嚟嘅。吓咁啊，但系你话点解啲飞机股会跌咧？真系一定系咁嘅。你如果嗰架飞机系由马来西亚飞去印度冧咗落嚟，咁啊冇乜影響嘅。但係飛去北京啊嘛，好敏感啊北京。因為之前仲有個昆明恐襲嘅事件，咁啊大家哇拉埋一齊嚟講，會唔會係恐怖襲擊咧？如果 confirm 咗恐怖襲擊嘅話咧，就好嚴重嘅。就對所有嘢都好嚴重。咁但係我諗今次應該唔會係恐怖襲擊嘅，我估。 因為 我冇證冇據。 因為阿台長都好政治方向去諗，佢就將所有嘅故仔，包括劉俊濤啦、昆明啦、兩會啦、OK 企所有嘅嘢換屆啦，即係換屆成一年啦，所有嘅嘢串埋一齊，咁所以 你冇得講嘅。 咁台長嘅解讀就係咁樣咯。 即係我都係咁講啦。如果即係大家分析一下，即係我唔係恐怖分子啦。即係如果阿 J 是一個恐怖分子，你要騎劫架飛機撞落唔知邊度咁樣點都好，咁你唔會撞到咁無聲無息係嘛？ 會啦，因為恐襲其實。佢要引起人哋注意先有用噶嘛？如果唔係你無啦啦，哦，我捅一個人，哦，拜拜，咁冇人知道你做過啲咩，其實冇用噶嘛。 咁你而家都大家搞唔清，如果係恐襲嗰個就係陰功啦，真係。哦，做完出嚟之後 唔見咗， 都唔見咗，我又唔見咗，啲嘢又唔見咗，乜鬼都唔見曬。 大家都而家都係個謎喎，係咪先？ 係啦，咁啊，即係你話係 UFO 騎劫咁冇得講啦，呢啲嚇。咁我諗係意外啦。如果意外嘅嘢應該個問題就應該不大嘅，咁但係心理上一定會有影響㗎。你搭你諗住第二日搭飛機，你都即刻 cancel 張機票啦。 係啊，所以禮拜一個市就話，除咗航空股跌到趴街之外，仲有一扎啦，保險股啦。 係啦，因為 A 股跌就因為即係大好大程度就係因為架飛機嘅 ，A 股就係永遠都係咁樣嘅，即係所有嘢涉及到大陸一啲天災人禍啊，咁啊，大家諗下諗下就走去沽 A 股啦，所以 A 股跌咗落嚟， 接近3%， 係好正常。咁如果你話真係一個意外 confirm 咗意外嘅話，你走返過去即係走返上啲補返禮拜一跌嗰300多點，我覺得有可能嘅。就其實成個市咪又喺啲位。22,200到22,800邊有喐過 啫？我同意啊，係 因為邊有喐過咧？ 其實個方向性係，如果你話再睇翻幅長少少嘅圖嚟計咧，呢段期間係攬住喺 around 呢啲位嘅。 咪咯，即係都係呢啲位 置。O、okay, K， 可能升嘅時候大家都話啊，望翻上232啦。O K， 跟住嘣一聲殺落嚟，哎呀，又可能穿翻222啦。 係啊，所以好多人都話琴晚夜期啊跌得好犀利嘅，跌到200多點嘅，但今日都冇跌到啦。 嗯， 係咪先？今日都冇跌到，即係成個形勢。我悶到抽筋咯，你係揾啲嘢玩下，咁都好難揾嘅真係。 喂，但係即係講幾隻股票啦，第一隻941啦， 唔知去咗邊啦941。 即係點解會可以去到唔知去咗邊嘅地步嘅？ 咁好正常嘅，我諗又，佢就20號出業績啊嘛佢，咁業績即係我都係咁講，黑心啲，即係不如佢出個業績最爛嘅業績出嚟，最差嘅，即係反正都係啦，殺埋呢一陣。揾咗個業績底希望好啲。 得噶，你節目都有講啦，佢淹死你噶嘛，佢係要淹到你悶。 所以咪要出一個好激好差嘅嘢。 咁嗰個係殺咗。 冇得慢淹，要快斬。一斬就一切先至可以 穿七十 牌。 搞掂 係。係穿七十又好，乜鬼都好啦。如果唔係你咁熬嘅，哇悶到你抽筋啊！中移動即係全部啲業績預期差嗰啲股出嚟啦，中移動啊、華潤啊嗰一扎都散曬啦，呢今日嘅股價。咁今日都有啲業績嘅，譬如旺旺啦，旺旺嘅業績係好好嘅。唉，咁我都唔係好想講佢，即係一五一。唉，沽完之後係咁升嘅，都話啲食物股真係好 唔理你， 好邪嘅，真係唔理嘅，真係。唉，咁佢業績好，佢嘅孖展都擴闊咗嘅，即係個毛利率係升咗嚇，咁亦都顯示到佢嗰個產能個強勢啦嚇，因為即係嗰個物價其實係高咗，咁但係佢可以轉嫁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係用佢嗰個 economic of scale 咧，就去食咗嗰個嘅成本上升嘅嚇。業績好好嘅，佢嘅業績好好，咁但係就30多倍 PE 買唔買見仁見智啦。啊，咁我费事讲啦，而家中国旺旺咯，唉，真系好鬼邪呢只嘢真系。 喂，另外今日立 邪爆， 而家先立一立啦。喂，你公司真系 系咩？点啊？ 开始该买喎，系咪？ 咁我睇下先咩价？ 4.71， 4.71啊？ 系啊， 6.881， 系啊， 喂，抵玩， 抵玩，抵玩，真系。 唔系，之前我同阿坟一齐买嗰只信达都系咁谂噶。1359都系咁，哇冧到咁样真系。 1359咧有个问题嘅，即系近期啦，就系、第一出咗啲轮。 出轮啊嘛。 一出完轮 杀到趴。 即系我喺 好似渣打 自己有个 group 啦，跟住出咗幅即系。嗱，即係我又唔識論嘅，但我只好驚訝，因為咧之前嘔咗好耐嘅只順達，即係咁四個領咁樣咧叫得，即係四個領搞耐，跟住出佢咁樣嘅波幅，佢開出啲論係人生波幅係50-60%， 唔 係，即係你覺得個直播率係在，我即係想請教一下啲直播率在哪裏咧？基本上係 唔係你我哋要解釋嘅，因為有 J 喺度一定要解釋俾佢聽。轮呢 系唔炒得嘅， 唔系，我哋唔可以 jump into conclusion， 我哋一定要话俾佢听究竟发生咩事。轮呢其实系一个叫做衍生工具嘅东西啦，即系你冇钱买100蚊嘅嘢，咁我有样嘢系1蚊嘅啫，啊，咁100蚊嗰样嘢咧升咧，个1蚊都会升，个杠杆个比例咪好大咯，咁样。 咁但係裏面呢就有樣嘢叫做隱身波幅嘅。 嗯。 隱身波幅嘅意思就係話呢，嗱，即係輪值唔值錢或者好唔好炒呢，你係講緊個正股嗰個股價㗎嘛。如果個正股個股價係上落好大嘅，個波幅好大嘅，咁你就輪咪好炒囉。你就輪嗰個因為有供幹呢，你上落都會好大㗎嘛。咁所以呢有啲輪正頭先 Kelvin 咁講呢，佢個股價明明係企咗喺度唔喐嘅。但係啲輪商出嚟個隱身波幅呢係好大嘅。 嗯。 即係話俾你聽，即其實隱身波幅係一個個輪個價其中一部分。即係個隱身波幅好大嘅話呢，你輪會貴啲嘅。你咁樣講先啦，因為越講就越遠㗎啦。 嗯。 就會貴啲咁樣啦。咁但係阿 Kelvin 嘅意思就係話呢，你正股明明係唔喐嘅。但係你個隱身波幅話俾人聽 好 大喎，好喐㗎喎，即係你隻輪係貴㗎。 嗯。 你輪係買貴咗。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大家都好鍾意炒呢啲咁嘅嘢呢。 嗯。 咁貴啲咪買囉，因為有好多人都唔識嘅，好多人都唔知嘅，見到啊四蚊五蚊一股咁貴點炒啊？ 其實點會四五蚊都嫌，即係 你按 percentage 嘛，我估你升10%，五蚊五個半，咪一股賺五毫子，10% 啫喎。 買輪係咪？ 但你輪 一仙咁樣， 譬如一對一冇一仙啦咁激，譬如有隻輪一蚊嘅，咁你正股升，即係全係 in the money 啦。 明白。 正股係升五毫子嘅。咁你隻輪如果跟都係升五毫子嘅話，咪一蚊升到個半囉。 50% 囉。本來你由10%賺10%嚟嗰邊50%咪爽好多。 係。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啦，你個隱身波幅根本就唔係咁大嘅。咁但係你嗰個嘅輪個 pricing 呢係定到咁貴嘅話呢，其實就呃人去買嘅。呃人去買嘅。買完之後呢仲要跌埋落嚟。隱身波幅又輸 ,time value 又輸。 股 价 又 输，就全输噶啦，系啦，咁所以真系你话只信达点解跌咁犀利咧，梗系关啲卵事啦。咁至于你话6881咁啊跌得点解跌得咁犀利咧？咁啊，梗系关其他嘢事啦，唔关我哋事啦。 唔系，我觉得好明显见到就即系包括埋阿 Dixon 讲941咧，即系而家啲钱就因为好似譬如我即系我哋都系咁样啦。你喂你冇咪换马咯，唯有咪先唔喐。 啊、 即係冇得搞，而家事其實好奇怪，即係你話當然阿的就話長遠嚟講，港股都係我成日都話200係好朋友嚟㗎嘛，永遠都會結返去㗎嘛。咁但係好少就係個美股係新高喎。 係啊， 然後個內地又唔知咩事喎，即係而家係。 其實港股同美股脫咗勾都一段時間，好耐啦，好耐㗎啦。 係啦、啊。 即係佢新高咪由佢新高。 係啦係啦。 咁我哋都有人跌嘅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會有冇搞呢？咁唯有炒個股啦。個股又冇咩搞喎，炒完呢個板塊咁你咪去轉。 喔、啊、你可以執住幾隻嚟玩嘅、即係執住幾隻呢，炒下啲 range 即係譬如257啦、你可以試。啊、即係想博佢上返12蚊，即係其實幾毫子位嘅啫，咁 幾毫子幾毫子、 啊、即係譬如1359啊嗰啲呢，你又可以博一博、 嗯、 即係信義好唔好玩呢唔知呀，因為我今日先至撲入去咋嘛，聽日唔知發生咩事可能聽日今日撲入去聽日攣返出嚟都唔 定 咁你咪執住幾隻呢啲股咪抌。 同埋頭先耀堅上個禮拜講嗰啲即係內地嗰啲囉，咪又係啲新能源嗰啲囉，乜電嗰啲囉，有好多人都有好多錢都炒返你之前講嗰隻182啦。 咪又係散咗囉。 係囉。 跟住 散下彈下 散返落7.3毫，嘩嗰下都好散㗎。 7.3毫啊。 7.3毫。7.3毫。咁、哦啊、跟住又升啲又跌啲咁樣啊，8.7毫、8.7毫咁樣啊。咁、你捉開呢啲嘅你咪過下日神㗎嘛，指下痕咁咪算囉。 但琴日就唔信啦，有一隻好緊要啦。 邊隻啊？ 華南城。 哦，華南城係啦， 真係唯一一隻見到十大成交。 華南城同埋241、中信21世紀都好犀利啦。 呢隻真係。 咁冇辦法啦。咁咪嗱，騰訊就入股咗京東商城啦。 嗯，冇錯。 咁就一齊玩囉，又物流啊。而家騰訊就據聞就係會出，同阿里巴巴都係會出信用卡㗎啦。 吓、 啊，又攞咗民营银行牌，会出信用卡噶啦， 犀利！ 据闻就佢哋预算就出50万张先， 嗯， 咁一定会俾人秒杀噶啦， 秒杀，肯定秒杀 噶啦，一定秒杀噶啦，50万张全国 系咯， 一定秒杀。咁啊，嗰个信用限额咧，亦都系 fix 咗5000蚊嘅， 吓， 一 fix 咗5000蚊。佢唔敢俾多你咁咪，因為呢張卡呢就係、是、會你可以愛嚟用好多嘢 㗎， 你淘寶啦，即係如果你阿里巴巴去淘寶啦，你可以上嗰啲打的網㗎， 嗯， 係啊，咁所以一定係會俾人秒殺㗎。咁、所以你有門路去申請嘅話，你咪試下申請囉。 嗯， 你香港身份證我唔知你申唔申請到。 係啊， 你應該唔得。 哎呀，你使同佢擔心嘅，佢總有辦法嘅。 咁係，咁係，咁係。 其实阿的就是马云嚟嘅。咁因为佢讲到咁样，咁大家自然就联想到好多嘢啦。 嗯。 啊，又哇，你民营银行牌攞咗之后有信用卡，你信用卡你都要有啲物流嘢啊，咁有啲平台嘢啊，咁样 bling bling 咁样，咁谂到越谂越大。咁啊，所以就1668啊，中信21啊，都升到爆灯啦。呢啲好过上个礼拜都讲啦，后面都归晒边啦啲货，佢点谂都系升噶啦。你谂嘅负面嘢都系升噶啦，系咪先？咁啊，所以真系我又唔会炒嘅呢啲，我掂都唔敢掂啊，即系241。就算有 Facebook 嘅網友都成日同我講話，喂1668啦，裝啊，點樣炒啊，我都唔係好敢掂啊，真係。即係你話我細膽又好咩都好。咁啊，所以就冇乜特別嘢啦，即係船仔，咁你坐得嘅，你真係要坐落去嘅，你唔使太緊張住。雖然佢跌咗成毫子，好耐未試過跌一毫子嘅，佢之前都守得住毫個半呢啲位，咁啊，跟住跌咗落個一個四毫零嘅時候，因為冇辦法，禮拜一嘅時候跌咗成300多點、你諗下禮拜一嘅時候，我真係會講啦，就保你文化。 唔係禮拜一嗰時，其實佢唔係跌好多嘅啫。 系禮拜一唔係跌好多，咁啊至於另一隻就上一復旦1385，咁就 DBC 就做咗個節目啦，係咁講啦， 係 不停咁講啦，咁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話香港啲股民嗰個聯想性咧唔係咁強啊，即係其實 A 股裏面啲北斗衛星系統嘅嘢咧炒得好犀利嘅呢排，但可能香港啲股民就唔知道其實香港有啲股咧係同個北斗呢樣嘢係有啲 relationship 嘅，咁啊所以冇乜炒到，呢啲要靠大行睇下幾時點指兵兵點著佢啦。咁啊1385個成交好窄㗎啦，因為越嚟越乾嘅啲貨。咁如果你 兩隻始終都係大舊囉，都係10蚊㗎囉。 你係10蚊股囉，大舊囉。咁你揸得到嘅，你咪繼續揸住佢囉。咁我收到啲風嘅兩會，即據聞就係天津就會攞到個自貿港嘅，會講埋會有自貿港呢樣嘢嘅。咁唔知堅定流啦。 咁有冇得發展呢？咁樣 冇咁都係講住先，發唔發展下一步先算。 冇，天津有冇得發展喎？ 天津嗱都有嘅，係嘛？天津都有得發展嘅，不過佢有個發展好慢咁解啫。佢個發展就真係比較慢啲咯，咁即係你可以諗呢啲股。 喂，頭先咧你講嗰個即商城嗰度咧，即係阿里，我想問少少咧，其實即係國， 你有冇立過京都商城嘅網㗎？ 好少咯，淨係最初時傳嗰時入去囉，冇乜點用嗰啲嘢呀。 係咪好似百貨公司咁樣㗎。 係囉。 OK 㗎。 但係好多國內啲嗰啲網都係唔上下啦。 係啦係啦，個網都 係囉，所以就名唔同。除非你買。咁但我想問，即佢而家信用卡都出賣啦。但係國內有冇種聲音話哇怕唔怕，其實即係阿里巴巴同埋呢個騰訊真係乜都做曬㗎囉。 咪銀行咪怕囉，銀行咪嘈囉。 但係係囉。 但 係 如果銀行冇得嘈啊， 北國有任何規管喎，但係 咪而家銀行冇得嘈啦？因為佢哋會攞個民營銀行牌嘛， 即係佢都係變咗銀行咯。 即係我有銀行，你有銀行，你嘈啲咩啊？ 係，大家一模一樣， 係嘛？大家咁高咁大嘅啫，咁啊哇！你間銀行咁多網上嘢，咁你咪自己做咯。你工商銀行都做自己網噶。咁呢兩體嘅，真係講真。咁啊，對於啲譬如央行啊，同埋啲客户嚟講咧，大家都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央行覺得金融創新就贏曬噶啦。總之你金融創新，你乜都唔使同我講。監管我哋會監，我哋會管。但你話點監管，我唔知啊。慢慢發牌咯，發牌嗰陣時一路發一路睇咯。咁啊，對於啲客户嚟講咧，佢哋歡迎噶，係嘛？喂，點解我啲錢會轉曬去啲咩理財寶啊、乜乜寶嗰度先？因為第一即係貪你高息啦， 係 嘛？第二樣嘢就係話，喂，我以前我受咗你銀行氣十幾廿年啦，係嘛？你啲銀行都唔當我係人嚟嘅，咁而家有個喂對我幾好啊，我網上邊轉錢又得，跟住轉下啲錢碌咗啲落去唔知咩餘額寶嗰度，你又俾個高息我，哇！我好你好過銀行幾百倍喎，咁我轉去咁有理所當然㗎喎。咁所以即係啲銀行一係就撳住俾人打。咁當然喺兩會嘅周小川都講，即係要監管，又唔可以俾佢哋失控，咁但係就冇 draft 到個 framework 出嚟何謂監管嘅。咁所以呢啲嘢做就一定做㗎啦，騰訊阿里巴巴咁網上金融啊嗰啲信用卡啊會搞㗎啦。咁我都想申請嘅，如果有張信用卡。 係我想申請。 需要5000蚊。 系，我想申请。 系啊，真系应该会好方便嗰张卡，因为嗰张卡系可以俾你，据说话可以俾你打埋的，因为你知道腾讯、阿里巴巴都有个的士网噶嘛，的士嘅 apps 啊，好犀利嘅，系厉害到 厲害到不得了，即係補貼到你直頭搭的士係唔使錢咁滯。 咁厲害。 係啊，你喺上海搭的士，如果你用個 app 去 call 的士，香港都好多啦。 嗯。 call 個的士咧，個的士到咗咧，係基本上阿里巴巴同騰訊咧係補貼你個車費。 咁好難唔用㗎喎、 哦。即係佢係爭客咯。佢係爭客咯。咪你補貼兩蚊，我補貼曬十蚊，我貼九蚊啊咁滯。 其實香港啲回贈咯， 就係。係啊，即係。幫你俾埋錢，咁啊個個都用佢啲 apps 咯，咁啊搞到亂七八糟啊， 嗯， 搞到亂七八糟。咁而家據聞就係話，因為中國政府嘈過嘅，你啲的士 apps 咧搞到個個走去搭的士啊，因為冇人搭其他車噶啦，因為你補貼得咁犀利，搭的士唔使錢咁滯喎，啊咁啊即係而家可能就係話，我都係繼續會補貼，不過你係嗰個信用卡去碌嗰個車資，我先至會補貼你。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咪可以控制到個人咯。因為最全國都係50萬張啫嘛，係、 嗯、 嘛？ 嚇、嗯、 咁啊，所以即係可能會咁樣，可能會咁樣做啦。咁有機會你咪去申請咯。我諗你冇乜機會啊，迪，你放心，冇、 嗯、 機會。你唔係長期啲淘寶客，我諗你一啲，因為佢要揾額外一個節目講嘅，因為騰訊講埋個信用卡咧，嗰、那個系統咧係好大數據系統嚟嘅。 嗯， 好犀利嘅！你攞张信用卡咧，你系永无宁日嘅的。 嗯， 你唔好以为你好似攞张而家张信用卡咁样，我中意碌咪碌咯，唔碌咪唔碌咯，你系绝对唔会咁悠闲。 系啊， 佢系会不断用一啲嘅消费嚟轰炸你。 我谂一个礼拜你要有200个通知 咗啦，一个钟啊啦，我谂一个钟佢又会有几廿百个通知。 咁唔使一个月，其实嗰5000蚊应该爆嘅。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就为咗。即係等中國中央銀行咧，唔好咁擔心。如果你話無限嘅、無上限嘅、 嗯 啊，或者有啲可能有20萬、30萬嘅話，咁央行會好鬼驚噶嘛。咁所以規定咧就係上限暫時係5000蚊咁樣。咁啊睇你申唔申請到咯。咁啊總之個市，我覺得嚟緊都係22,200、22,800，自己執住三四隻股炒得下嘅，有啲 concept 嘅，咁咪炒下啲上上落落，短炒為主，咪過下日神。 要不過要再做下功課咯，即係以往大家好熟悉嗰啲板塊咧，內險啊，內銀嗰啲咧，冇啦，拜拜啦， 內險唔好玩住啦， 拜拜啦 ，A 股咁跌啊，必定啊 ，A 股咁跌必定佢二月即係呢一兩個禮拜應該輸到爆燈嘅， 嗯， 啲內險個投資嘅方面一定輸到爆燈，所以唔掂得噶內險。 同埋你之前隻過海巴上下 range OK 嘅， 哇 ，OK 嘅呢隻可以 炒 嘅， 上下 range OK。 唔係你有好多，你其實不愁寂寞嘅， 不離不棄啊！你難得有隻 range 話咗俾你聽， 係你熟嗰隻你就炒嗰隻啊！你唔好亂聽 number 去炒啲唔識嘅嘢 ，OK？ 比亞迪都好炒得㗎，55.2啊， 唔熟。唔熟， 據聞就天津就會落實咗，即係行電動車噶啦，全個天津， 哦， 即係到最後 ultimately 啊，就會行電動車。咁第一步啊，當然係公務車同埋啲的士、巴士行咗先啦，嚇咁啊，所以就係比亞迪話55.2啦，嚇咁啊，有冇機會？有啲大行啊計睇到74蚊，話冇咁樂觀嘅，咁啊，但係我諗。个势都咁强，58蚊应该会掂到嘅，但系好唔好炒啊，见仁见智啊。我唔会掂呢啲嘅，系嘛？咁啊，搵啲上上落落嘅，有嗰啲 range 嘅，跌得好惨嘅，吓搏佢嗰个飞机意外系纯粹一个意外，收复翻个300几点，有啲弹翻上去，咁咪算咯。 嗯， 好啊，咁啊呢一节 下节再讲，保你。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